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泰隆向唐三勾了勾手指，示意让他先出手。唐三也不客气，抬起右手，绿光闪烁之间，凝练的绿色光芒瞬间绽放。教室内的学员们只是看到一片绿光闪耀，下一刻，泰隆的身体已经被一张大网紧紧地笼罩在内。比试开始的快，结束的同样也很快。唐三在释放出蛛网束缚之后，连看都不再看泰隆一眼，直接走回小舞身边坐了下来。泰隆只觉得全身一紧，身体就已经很难动弹了，下意识地开始奋力挣扎。他的武魂乃是大力猩猩，力量是其最擅长的，他才不相信这细细的蓝银草能够困得住自己。但是很快，这位曾经的首席脸色就变了。蛛网束缚那由蓝银草编织的大网极具韧性，不论他怎么挣扎，也无法令其松动分毫。蛛网反而不断收紧，强烈的灼烧感从他与蛛网接触的皮肤处传来，同时还伴随着强烈的麻痹。此时泰隆就算再想使出自己的第三魂技，也已经做不到了。轰隆一声，泰隆强壮的身体如同推金山倒玉柱般轰然倒地，挣扎渐渐变弱，蛛网上的毒素已经令他失去了抵抗的能力。在这时，老师从外面走了进来，来的倒是熟人，当初史莱克学院那位糖豆魂师绍心。 这是怎么回事？小三，你怎么第一天来上课就欺负同学啊？ 教室内一片寂静，所有学员看着唐三的目光不禁都变了变。唐三无奈地向泰隆举起了右手，一根蓝银草飘荡而去，落在蛛网之上，在唐三的魂力作用下，这才将蛛网收了回来。 我不服。老师，刚才是我向唐三提出挑战的，只是大意了，被他击败。唐三，我不服，我要和你决斗。 你无不无聊啊，有没有脑子？力量型魂师向控制系魂师挑战，你脑子有水吗？ 我，你有本事我们都不用武魂，但凭肉体单挑。 说出这句话，泰隆自己的脸先红了，不少学员的脸上也都流露出了鄙视的神色。一个力量型的魂师要和控制系魂师拼肉体，这岂不可笑吗？ 好， 你们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斗魂场吗？要打，下课后自己找地方去。现在是上课时间，如果你们不介意接受惩罚的话，那么就继续。 下课后，我等你。 唐三只是向他点了点头，然后向绍兴道歉后，才坐回小舞身旁。 哥，自从我们来上课以后，这个泰隆就老是向我献殷勤，我懒得理会他。今天你好好收拾他一下，省得他以后再来烦我。 好。 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也太帅了。 一场风波就这样平息下来，但唐三也引起了不少学员的兴趣，不只是敌视他的男学员，也有不少女学员。一个看上去才十几岁的少年就把学院的首席给打倒了，可想而知他未来的前途会有多么光明。可惜唐三和小舞坐在最前排，他们暗送的秋波怎么也无法引起唐三的注意。绍兴咳嗽了一声，开始正式上课。 今天的课题是食物系魂师在战场上的作用。众所周知，食物系魂师在魂师界是最弱小的存在，但同时他们也是任何魂师都无法忽略的存在。拥有一名强大的食物系魂师作为伙伴，那么己方的战斗力就会大幅度提升，尤其是持续作战能力。下面我就给你们讲讲食物系魂师在战场上的各种作用。 绍心的课讲得不算生动，整个高级班内食物系魂师也只有奥斯卡一个人，所以也只是他听得津津有味，更多的人则是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。唐三似乎已经将泰隆忘记了，不时和小舞低语几句，在他们自己看来，这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交谈， 可在别人眼中，哎呦，那种小甜蜜却更令人嫉妒。泰隆已经放下脸面，准备以己之长攻敌之短，所以怎么也不能再输。这堂课算是给了他缓冲的机会。他坐在后面不断地提聚魂力，将体内的毒素排除，恢复着体力。学院的教学制度并不算严苛，和大多数魂师学院一样，上午上课，下午由学员自行修炼。很快，上午的课程就结束了。 哥，我们待会儿去吃什么？天斗城有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我们下午去转转好不好？ 好，那就去转转吧。胖子、奥斯卡他们不知道去不去。 不管他们，就我们两个去。校长他们有什么意思啊？胖子那家伙，就算没了那邪火的威胁，恐怕也还是爱好不变。大香肠叔叔那么猥琐，我可不愿意和他一起逛街。 小五，就算你怕我们破坏你们的二人世界，也不用这么损我吧。我这么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玉树临风，怎么猥琐了？ 你有本事，你大声念几遍你那些魂咒，你看大家怎么评论你。 这个， 一说到自己的魂咒，奥斯卡就有些无奈了。他一直都在追求宁荣荣，但宁荣荣却始终和他若即若离，既不答应也不拒绝，弄得奥斯卡天天不上不下的。来到这里上学之后，班里也有不少相貌身材很是不错的学员，以他的外貌本来勾搭一下也没什么大问题，可关键是大家都是魂师，难免彼此切磋一下。当那些女孩子们听到他那猥琐的魂咒之后，立刻都离他远远的，谁也不想让自己沾上大香肠的味道。倒是戴沐白极受欢迎，情书都收了几十封。他虽然不像奥斯卡那么英俊，但邪眸却充满了摄人心魄的魂力，再加上十足阳刚，自然成为了少女们的焦点。可惜戴沐白自从见到朱竹清之后，整个人就像转性了一般，躲避这些花花草草还来不及，又怎么敢招惹呢？这也就是朱竹清对他态度有所好转的重要原因。这时，泰隆带着几个跟班走了过来。 唐三，跟我来。 这家伙还没完了。三哥，要不要我帮你收拾了他？ 不用了，我自己来吧。 泰隆四人一直走到学院主教学楼后的树林内，才停下脚步。泰隆身上的校服在之前就已经被唐三的蛛网所腐蚀了，此时索性一把扯下，露出了一身精壮的肌肉，双手不断松开再握紧，骨骼发出令人牙酸的噼啪声。唐三最近本来心情就有些不好，泰隆的接连挑衅更令他心中多了几分烦躁，也不多话，直接就向泰隆走了过去。 开始吧。 一边说着，唐三脚步突然加快，身体一个前冲，已经来到了泰隆面前。泰隆的战斗经验显然也十分丰富，并没有惊慌，左手护在胸前，右拳横扫而出，带起呜呜的风声。唐三没有闪躲泰隆的攻击，左手抬起搭住对方轰向自己的右拳，上身往左侧转起半周，同时身体往前一送，右肩正好顶在了泰隆胸口的位置，他的右脚也同时到位，随着右手前推，正是一个标准的推窗望月。泰隆只觉得自己挥出的拳头像是打在了空处一般，拳头上的力量瞬间消失，紧接着胸前一股大力传来，脚下一个踉跄，整个人已经飞了出去。泰隆硕大的身体摔出数米，压倒了一片丛林中的蓝烟草。 你服了吗？ 我不服。 那我就打到你服为止。 十分钟后，小五率先从树林中走了出来。 泰隆这家伙虽然烦了点，但抗击打能力还真是强，被摔倒了100多次，居然还能站得起来。 他的性格也很顽强，要不是我卸掉他的关节，还不知道他要纠缠多久呢。 泰隆在唐三的鬼影迷踪加控鹤擒龙面前根本没有任何机会，他的肉体力量确实强过唐三，却没有发挥的可能，完全被唐三压制。 到了最后，唐三为了不让他继续纠缠，只得用擒拿手卸掉他四肢的关节，这才算结束了这场比拼。 走吧，我们去吃饭。 唐三点了点头，他的目光落在小五身上，略微有些失神。 怎么啦？不认识啦？ 走吧，今天下午你说去哪里，我都陪你。 学院在城市中的确方便，出了大门就是宽敞的街道。天斗城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流络绎不绝。由于泰隆的耽误，唐三和小五接连走进几家饭店，都发现里面已经坐满。不知不觉间，他们已经走到了市中心。 哥，那边是什么地方？ 小五指着前方不远的一座圆顶建筑。那座建筑看上去很奇特，通体浑圆，就像是半个球扣在地面上似的。上面没有任何名称的标牌，只有一个锤子的图案。唐三心中一动，顿时想起大师的话，那应该就是拍卖场了。 那好像是拍卖场吧，上面的标志应该是拍卖场专用的拍卖锤。 哦，拍卖场，我们去看看好不好？我记得大师说过，只有在两大帝国的首都才有规格最高的拍卖场，甚至连魂骨也有的卖。 唐三知道拍卖场也是因为魂骨，那是所有魂师梦寐以求的宝贝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只要魂力达到，魂师几乎都可以拥有魂环，只是质量有所区别而已。但要说魂骨，那可就不一样了。魂骨的稀缺令他们成为少数魂师的禁忌，任何人身怀魂骨都会极尽掩饰，以免被其他人知道。哪怕是一块最普通的魂骨，也都能卖出天价。尽管武魂殿明令禁止魂师们大范围猎杀魂兽获取魂骨的行为，但仍然有不少自恃实力甚高的魂师铤而走险。当然，也没有多少人舍得把魂骨卖出去，大多都是相互交换，换得更适合自己的魂骨，或者是一些珍贵的物品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